双手好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。 南亭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自1992年以来首次发生猪瘟，日本停止猪肉出口。朝鲜9日庆祝70周年国庆，在这个充满政治意义的时刻，停止了数年的国庆大型群众性表演将再次登场。多地已启动农村公路提升改造计划，拟投1000亿提升改造农村公路。来自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的消息，今年底北斗3号卫星在轨数量计划达到19颗，北斗工程全球组网进入关键期。昨日，首批城六区20个邮政网点将成为周边市民家中4大类小家电中35类电子废弃物的正规处置渠道。从北京市医管局获悉，北京市在已有116个知名专家团队的基础上，将在同仁医院等12家医院再增34个知名专家团队。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于当地时间9月8日闭幕，墨西哥导演阿方索·卡隆执导的《罗马》捧得金狮奖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，蔷薇在春风里朵朵开。风儿说着情话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，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。燕子也有了家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望穿秋水，风吹雨打，有心栽花它不发芽。莫等夕阳西下，天天残霞，只剩下无尽的牵挂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，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。鱼儿从不回答，我要如何 不像他。有心栽花它不发芽，莫等夕阳西下，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，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。月儿从不回答，我要如何不想他。 欢迎回来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。其实人在很多时候，在很多事情上，语言都显得很贫乏，好像这样的时候也只有音乐才可以完全的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朴树的《召唤》，这的确是一首很好听的歌，不仅有清新优美的旋律，还有悠长的意境，让我们慢慢回味。当然，朴树的歌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。每次听朴树的歌都没有心理压力，因为就好像听自己的朋友浅吟低唱一样，轻松又亲切。 这街对面一动不动，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，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。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想你。

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，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如果你想拥有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，那么你必须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情。你们同意吗？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， 可以给予球员更宽松的环境，让他们更自由的发挥，不要因为一两场球的失利而做很坚决的判断。因为我是觉得一个人是没有资格去评论另一个人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一样，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你并没有亲眼见到或者说是亲自体会到，你凭什么去说别人，还是说你比他做得更好。 当代著名作家林清玄， 我是幸福的开关了，并不是你拥有很多的财宝，幸福的开关是你要打开心里的那个通往幸福的那种状态，你一打开啊，即使非常微小的事情你都可以感到幸福，你一打开即使人生非常大的挫败你也可以感觉到幸福。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， 全球仍然处于低增长水平，只是比更低的好一点，这个概念，我觉得这个概念比较重要。现在货币政策也没用了，财政政策也没有了，没法持续，所以现在必须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这个劳动生产的提高，来推动经济增长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商务部称，针对美拟对华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，将视对方行动采取必要反制。专家称，降低社保费率是顺民意、体民情之举，也是稳定实体经济发展预期的重要举措。近日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，提出为促进创意创新，会议决定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支持政策稳定，由有关部门结合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，按照不溯及既往、确保总体赋税不增的原则，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Thank you.